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哎，好嘞，里边请。哎，就这天特别像，就是一个啊，就是特别想吃铜锅涮肉的感觉。 哎，对，有点。哎， 咱们上来就说的涮肉呢，是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天气，如果能有机会选择的话，我特别想和朋友们去吃铜锅涮肉。 这点还不能做主吗？ 不能， 涮肉不能自由是吗？ 哎，就毕竟我们现在还在直播间嘛。 好的好的， 先想想这件事儿啊。 好嘞， 下班路上的朋友们，你们好。星期天，我自己都有点不适应。9月26号。今天是个星期天，但是今天是个上班日，是个工作日。 对，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把它当做周一来对待。 听上去好像就是假期遥遥无期的样子，但是就还好了，因为其实再上几天的班就要迎来一个长假了。 对，所以今天我们开启一个很玄幻的模式。既然就是告别了这个一整天的工作，然后我们还是要带着一种很放假的、很 free 的心情去面对。 是的，我们来听这首《今天星期天》。这是艾克和白杰在北京音乐广播带来的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 随便挑个好看电影，今天星期天，因为太阳还高高在天上挂起，觉得今天会有好运。我不想从前再浪费生命，还以为这周眼就能看世界不清，轻轻地悄无声息，抱着吉他没事唱唱歌，哼着小小曲，一个两个听着你们说这首歌好听，还有那个适合陪我这么久的你，是否现在也在这里听着？所以今天星期天， 在我们身边每天都是星期天啊、感谢大家。哎呦，昨天我们这个活动啊，说起来真的是现在想想会想要这个嘴角上扬的啊，或者想要偷笑一下啊。你看看今天这天气，你再看看昨天， 很幸运， 就是担心昨天要像今天这样的一个天气。我们就之前一直盼说雨赶紧停， 对 啊，就连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在直播间都做出了这个祈祷状。然后 那天戴一像孙猴子还拜了拜。嗯，但我觉得其实当我们心里面有这样子的愿景的时候，昨天真的就如愿以偿，就没有下起那么大的雨来。 对，吸引力法则嘛，所以就是昨天去到现场的朋友们要感谢大家。 是的。 然后呢，我们也有点可惜的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包括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邀请更多的朋友加入我们， 有点遗憾。不过我相信下一次会有更多的朋友到现场来。 是是是，昨天玩，大家玩都特别开心。 是的，昨天呢，我们这个落日音乐复古派对啊，在这个现场啊，在这个房山的这个蓝宝国际酒庄，哎，我真的是觉得特别好，就是现场的一切都很完美啊，包括音乐，包括有人吉他的弹唱啊，就还好，没有像我想象当中出现那种就是真的毁掉一首歌的感觉。 哦，本来刚一起手的时候是要毁掉它来着， 就差一点，我觉得哎呦完了完了完了，要垮了要垮了，这下完了完了，哎，后来就重启了一遍，觉得还行。 嗯，对对对，就那一瞬间还是要感谢一下我的搭档，当时的搭档这个耿良 啊， 然后确实给我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铺垫作用，就是他从来都是在自己的巡演上担任的是节奏吉他，也就是我昨天的那个角色。 OK。 然后头一回给别人当主音吉他， 明白， 就他也会有点不适应。所以昨天坐在那儿或多或少对于我们俩来说都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的， 但是整体的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待会儿有机会我们可以重现一下吗？ 啊，就只能今天听到我个人的 solo 版本。 啊，是你不是都说了这是一个迷幻的星期天的傍晚了吗？大家也都有点弄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星期天下班路上啊，得想一想这个事儿啊。 嗯，补班嘛，今天。 好好好，我们轻松一点吧，还是希望这个星期天有点假日的感觉，或者我们先提前营造假日的感觉，因为马上下周就要迎来这个国庆的假期了。 嗯， 所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听好歌好吗？ 嗯， 昨天因为郭富城在社交媒体发表了一条很特别的动态啊。 怎么说？ 他说呢，1990年9月25号，就是昨天啊， 嗯， 这个日子，1990年的时候，他录完了第一张唱片， 嗯， 成名曲。 对你爱不完， 哎，你又扎着马步画圈了哈。 噔噔噔噔噔噔， 来继续。 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像从那个复古 disco 还没回来呢。 完了，这首歌我不想听了。反正这31年了，真的是充满了回忆感，很多很多的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快乐、我们的懵懂啊，都好像跟随这首歌回到了过去。 是一转眼，原来这首歌已经发表了31年了，就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好像比自己的年龄都要大，但是听起来依旧很经典，也不过时。 对， 反而在这两年复古风非常流行的潮流当中呢，让很多年轻的朋友都喜欢了这首上头的歌曲。 对，本来还想昨天有机会能现场唱一下这首歌，你看我是不是遗憾 哦？ 因为我昨天都忘记了这个日子的时候，我之前就提我说，哎，要不要我现场唱一首这首《对你爱不完》？都没有想到，如果昨天唱了的话，那岂不是完美契合了？ 那也就毁掉了一首歌。 哎，什么意思？还好没唱呗。好了，延续一下我们昨天复古的派对的节奏，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在31年前的老歌，来自于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你会想到他的发型，想到他的动作，想到当年的你。 灯烛上夜未央，来往的人多匆忙，我不要太紧张，和别人一模样，但是你对我望，两只眼睛大要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风吹的路好长，一颗心晃呀晃，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脏，把自己爱得像太阳，胸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这怎么也抓不住你。 像太阳， 胸中藏着一把火，这种雨 却怎么也抓不住你，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 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 不愿意丝丝点点谢谢去面对，对你爱爱爱不完，相爱原本就是这么难。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等一下，我有点晕啊，我有点晕， 怎么了？蹦迪蹦晕了， 就转圈转的有点晕啊。就是那首歌呢会让你想到郭富城当时那个舞步，真的你觉得他太酷了，就是你会觉得那个时候就是他是跳舞跳的最好的一个就是歌手。 对，就是当年的认知对于他来说就是那个舞蹈教学达人。 是，然后你学他跳舞的时候就会把自己绊倒啊，因为这个肢体不像人那么协调。然后如果你留一个跟他一样的发型，总是会失败。 是、 啊、但是现在在想起这首歌的时候还会带来那种青春的律动，会想到那个追风的单车少年。 对、当年其实对于他这首歌曲我们代入感不是很强 啊。 对于我来说代入感非常强的是啪啦啪啦樱之花、就是那张专辑出来的时候，所有的这个身边的同学们都会买一张 VCD， 然后 跟着跳那个舞，对吗？ 对，然后就是全民在学那个舞的感觉。 但是相信对于很多喜欢郭富城的歌迷来说，这些他的舞蹈啊，或者跳舞的金曲，我想无论岁月如何去变迁啊，只要那个旋律响起的时候，你就会想去突然跳起来蹦一下的感觉。 伸出自己的手，爱爱爱不完。 我觉得还是昨天抱吉他那个你比较适合你， 文静一些显得是吧？ 好好，我们今天这个听歌啊，聊天儿，然后忙忙碌碌这一周，其实我们又测评了很多的好歌，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好不好？ 好嘞，准备好你的耳朵，准备好你的互动方式。于天蜜新专《池塘怪谈》是这个乐队浴火重生之后的第一张原创专辑，而其中的六个人呢，用实验性的方式把自身的故事用第三人的角度来诠释出来。听到这首歌叫做《风靡人生》。 周深亲情演绎河南卫视2021中秋奇妙游晚会之中秋望月思源主题曲《若思念便思念》，用歌声表达爱，打动人心最柔软的地方。人若思念便思念，终会相见。 弯声明月，人间银河，王菲现场2021大湾区中秋电影音乐晚会的主题曲叫做《弯》，愿以天籁共良辰。 听到的是英国乐坛常青树 Elton John 将会在10月22号推出自己的专辑 The Lockdown Seasons， 将会收录和20位不同流派的艺术家合作16首曲目，率先上线的就是这首和 Charlie Puth 合作的 After Now。 831-2021线上的生日趴有10首重新的编曲的作品，告五人跨团合作不摇滚，可以自行填空的一张专辑的名称，人生就是用来干嘛的？ 周岩全新单曲《山岚》，用诗情和咏叹在山岚当中无限的渲染，可以在这种辽阔的笼罩感之下感受通达的心智。 在这些新歌当中，哪些歌曲是值得五星推荐反复聆听呢？欢迎各位参与我们的评选。 对， 这其实都是我们测评过已经成功啊进入到我们的曲库里面的好歌。 是，准备好你的互动方式，关注我们，记得找到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天 FM 的直播间 pick 哪一首，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优先为你来选择。 他不会说很多的话，他不见得有多优雅，他不是个绅士，他不会装话，却总爱在窗台的阳光下潇洒。人生不用计划，他也不说很多话，他偶尔也会装得优雅，他甚至待在窗台下。 这首歌是来自孟慧的新专辑当中的一首，叫做《成全先生》。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在固定的一个场合必须要你硬撑一下，你也可以装作一个优雅，然后或者装作一个绅士，那么支撑个40分钟，然后这 能撑40分钟不错了， 对啊， 装不了那么久。 对，但其实你可能在生活当中是另外一个样子，就是需要安安静静的享受这一刻。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自己的隐藏款， 对 啊，我觉得其实那一款呢，其实很难被别人看到的。 对，所以这个他诠释的成员先生，可能就是在说某一个他自己觉得很尴尬的时候，然后帮他去解救了一下。 汪慧然最近走的这个范儿，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对， 包括之前那首《植物学家的女儿》，我觉得总是会让人听的时候，你甚至都忘记了他在唱什么，就是觉得整个的节奏啊，包括整个的编曲的氛围，会让你想听下去。 对， 无非是你喜欢， 很轻松的一个感觉，就听他在帮你去讲一个并不枯燥的故事。 对，如果这一刻你听到这首歌曲能够让你心情能够愉悦起来，也算是幸运的一种表现。 是， 比如说叫用户8216YG， 他就说能在茫茫人海当中遇到另外一半，能走在一起，真的是太幸运了 啊！这何止是幸运，这简直就是一种命中注定的缘分。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和幸运有关啊， 因为我们昨天的那个天气而起嘛。我觉得真的就这个事儿，你仔细想想，是不是很幸运？ 很妙，妙不可言。 哎呀，哎呦，真的是，哎呀，有福之人自不可说啊。 所以总会生活当中有那么一瞬间，让你觉得无比之幸运。比如说在夜晚的时候，你一抬头看到了满天的繁星， 是，或者你可以很漂亮去告别一个烦恼，其实都很好啊。在你恰当的时间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可以轻松的享受一个夜晚，这些都是幸运。拜拜。 风吹走了那灰色的天空，心自由的在跟节奏律动，不要跟我说太多，跟着节奏自由律动，思绪没必要太多，首轻松歌，我只想说拜拜拜拜离开，我就要放松的心态。 说这个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坚定的心去说一声拜拜，无论你是面对什么样子人生的难题，我想这总归是一种幸运。现在很多人都讲及时止损啊，对，就是其实讲啊，你在面临一个生活的状况的时候啊，工作爱情的状况的时候，解决不了，那怎么办呢？你说这么硬着头皮一直扛啊，其实好过于，哎，不是，它总是会让你一直在一个 沉浸在一个消耗的这个情绪里，不如潇洒的说一声再见。 对对对对对，哎，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段特别适合《太阳在下》这首歌，《生就游乐场》，因为它也是告别一段感情，但是特别飒爽的那种态度去告别的。 就是不要太纠结。 对, 对, 对， 那这也是一种幸运嘛。其实幸运产生在很多的时候，虽然不常见，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些幸运的时刻，我们能够去对抗有的时候显得有些苦难的人生。 是，包括在旅行的时候，你发现哎看到了一处美景，觉得无比之幸运。基星他就说，在下雪的日子看到了长白山的天池，那天只有十分钟能看到天池，就被他给赶上了。 Lucky。这真的是幸运 啊。我看到这张图片之后啊，尤其是高清图片，就特别想让我去长白山一睹一下它的风采 啊，很幸运啊。 据说秋天也不错啊。 对对对对对，很幸运的事情是你现在还没有办法去，对于我来说啊，否则我得一个人做节目了啊。只要听这首意大利语的歌的时候，想到去那个威尼斯，它其实也是，就是你要碰到好天气的时候，那个威尼斯的那个感觉会非常非常好。遇到下雨天，那是完全是两个样子。所以，就是你刚好赶着一个合适的天气，去到一个美丽的风景里的一个状态，就是一种幸运， 契合、 哎、 ，lucky 啊。 Se i suoi baci mi darà, io penso sempre a te, soltanto a te, so che la vita vuota mi sembrerà se non torni tu. 进口 Jeep 大气诺基，全系标配 V6 大排量自吸发动机，百万级空气悬挂，购车享16万现金直降，3万置换补贴，即刻拥有越级体验。详询 Jeep 北京长宜83515999。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奥迪旅行车家族用自己的方式出发，活出生命的辽阔。奥迪老友计划金融方案，首付20%起，36期利率低至3.66%。详情敬请垂询北京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 蓝景丽家24周年庆，全程派发装修补贴券，满10000立减600，购物满额抽奖，再赢戴森吸尘器。蓝景丽家。 以上为广告时间。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娱乐最王牌继续回来，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阿珂。 哎呀，星期天又是一个上班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日、下班路上总会显得有点不一样， 迷幻的心情， 哎呀， 要带着迷幻的音乐， 待会儿还有迷幻的弹唱就要出现 这个 啊，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 嗯， 好期待，因为昨天好多朋友没有去现场嘛。 对，那我们要听一下，就是大家愿不愿意听啊。 啊，有人说不愿意吗？ 当然。今天我出去玩， 上了下雨天，东西让人太疯癫。我躲在潮湿的房间，放下阴沉的杂念，享受孤傲的星期天。有无人点面的夜晚，和一段没有谁催我回家的时间，有无需隐藏的想念，所有无聊烦恼纠结紧张，这一刻全部是房产。你寒凉的夏天，翻开我自己觉得特别好看的相片，听着随心颤的心弦，犯罪在无人会懂的星期天。醉在无人会懂的星期天，有无人惦念的夜晚，和一段没有谁催我回家的时间，有无需隐藏的香烟，所有无聊烦恼纠结紧张，这一刻全部是房产。你寒凉的夏天，翻开我自己觉得特别好看的相片，听着随心颤的心弦，犯罪在无人会懂的星期醉在无人会懂的星期天。 星期天，来自张子豪。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座王牌，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哥。 准备好了吗？ 这琴调了一半，行吗？ 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是这个样子的。昨天呢，我们在这个房山有一个活动，落日音乐复古派对啊。我们的这个艾哥呢，昨天现场有一个这个落日民谣秀，是这个弹唱的。然后我说实话，就是这首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感觉的一首歌，所以你一开始唱的时候我都特别的紧张，我就特别害怕你唱的稀碎了。 我敢选，然后我也敢唱，大家不太敢听。 我们也就忍一忍也就听了啊。 所以就是昨天在主音吉他的伴奏之下呢，我觉得呈现效果还行。 哎，最后得到什么评语来着？ 嗯，还有评语呢？ 对，就觉得你唱的怎么样？ 自然， 自然， 就是 还有气质。 对对对对，就是从昨天现场收获到了一个新词，就是形容一个人，然后唱歌一般，那就是用自然来形容。 我觉得一定要自信呢，就是自然其实就很好，对吧？ 嗯， 你唱歌自然了，你才能回归大自然。 哦，放我归山是吗？ 哦，哎，这个大王叫我来巡山。 好嘞，那就今天唱一下昨天我们现场分享的那首 500 miles、希望给马上到来的这个假期增添一些色彩。 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星期天啊，今天下班路上好多朋友呢。 那我们能不唱了吗？ 哎，不，我们就用这首歌来这个抚慰一下大家今天要上班的心情。 哦，好， 好吗？ 好好好，预备备。 什么叫预备备啊？啊，来预备啊， 预备 ，ready go。哎，一二三， 这琴不准。 一二三，噔，这琴确实不准。 嗯， 你前奏有点太长了吧？ 好，那行，直接进啊。 来 ，If you miss the train I'm on, you will know that I'm gone.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100 miles, then 100 miles, then 100 miles, then 100 miles.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then 100 miles. Lord, I'm 1, Lord, I'm 2, Lord, I'm 3, Lord, I'm 4, Lord, I'm 500 miles away from home, away from home, away from home, away from home, away from home. Lord, I'm 500 miles away from home. Solo 今天没有了。 还行不行？来来，再来一遍，一二三。 Not a shirt on my back, not a penny to my name. Lord, I can't go back home. This away, this away, this away, this away, this away. Lord, I can't go back home.This away, Lord, I can't, Lord, I can't go back home. This away. 好好，我觉得你就走远吧，别回来了。对对对，发现这是 Miles， 你别回来了。 你看啊，这就是今天在这个不能破除的一个魔咒。 哇，天哪！ 毁掉一首歌， 还不错，还不错。哎、 从我做起。 你再弹一段，我再来唱一遍。 嗯， 来，一二三。来， 一二三， 别送我， 你不，你先，你开始唱啊，啊一走， 别送我，别送我，别送我，别送我， 错了错了错了，预备走， 别送我，别送我，别送我，别送我，爱人请不要送我，让我离开。你说后面那个版本是当时一个电影里面他们被翻了一版 哦、oh, 记得吧 哦、oh, 对对对对对， 韩寒的那个电影里面 是是是 是、嗯、哎，好像有一点这个印象，就是说好像你唱完之后就那个沈腾的画面就一稀浮现在我眼前。 这跟沈腾有什么关系？是邓超那个电影。 Boy, I hear you in my dreams, I feel you whisper across the sea, I keep you with me in my heart.You make it easier when life gets hard. Lucky I'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 Lucky to have been where I have been. Lucky to be coming home again. Ooh. They don't know how To an island where we'll meet. You'll hear the music, fill the air. I'll put a flower in your hair. Though the breezes through the trees move so pretty, 就是很幸运的一个状态，就是让我想到有一次在这个很远的这个地方旅行，然后呢就是在那个北美旅行的时候，其实你会有的时候会在公路上看到那个棕熊，对，但不是你很幸运就每次都能看到，有的时候就会看到他们过马路什么的，我有一次真的是突然前方的那个路开始堵起来的时候，就想可能会要不就是有车祸，要不就是会有看到什么东西，果然就看到那个棕熊就是过马路，然后就在前面一个就是一个车里面一个小伙儿，就金发碧眼的小伙儿，就探出自己的车身，从那个车身探出头来，一边看着那个棕熊，一边在唱这首 Lucky。就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就这首歌，他自己在哼唱这首 Lucky。 哦，你有看过有一个短视频，就是疯狂在刷，就是也是那个动物过马路，就是闪电的那个动物，然后他每次在过马路树懒， 树懒 在过马路的时候非常的缓慢 ，OK， 就真的是一步。一步，然后要放很慢的那个倍速才能过去，所以所有的车都是就不鸣笛，然后默默地停下来，就静静地看他走过去， 就看着树懒和你一起走过去。 你看树懒和我干嘛？ 不是，你这也是去看他的呀，对不对？ 对， 对吧？ 好， 哎，好好好，刚才我那个词儿全都唱错了，抱歉啊。 那你来一遍正版的。 但是那个人的歌词是别送我说再见吧，故乡已在身后了，你不要再想起我，请别送我，请别送我，请别送我，请别送我， 慢走不送，不送不送， 回来了，我回来了，我又回来了。哎呦，不好意思，我还没走啊。好了，我们今天其实会想复刻一下昨天的场景啊，很欢乐。有的时候幸运是你和一些好朋友在一起啊，你们刚好聊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大家好像都同样喜欢一首歌， 对， 你们可以一起合唱的那个感觉。 对，沈彤发来信息， 沈彤， 他说很好奇昨天的这期节目的直播，我们该如何去观看？可以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新浪微博，然后现在还会有一个直播的画面。 不要吧， 可以看一下。 干嘛要提示咱们？ 啊，这个老白在其中还献唱了一段。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串串， 天哪， 串成串， 简直不忍直视的啊。但是其实还有一些朋友也出现在现场，包括我们听友老听友 Gary， 对， 最幸运的是昨天老白把麦递给我，结果我没准备忘词儿了。你知道我多期待你昨天的这个秀吗？因为是 Gary 是广东人嘛， 对， 我就说哇，刚好我们昨天唱红日那一段广东话的歌，我以为 就 Gary 就是 hold 住全场的那种，应该是 对，就他结果就突然害羞了。 什么认真，什么学不会满足的快乐，不停追着那么认真，想来了反而又觉得难得，没有时光不需要舍不得，互相明白谁都不亏欠谁，什么走了，说拜拜了。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步步追踪，忧伤不沉重，只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 是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 I just stay around and we'll put all the world to rights. The little ones will grow and I'll still drink your favorite wine. 我想把定义重读，不是因为怕孤独才想出爱。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任性跳放肆的翩翩飞舞。 你知道昨天很幸运的是我们现场的听友啊，包括我们的就参与节目的所有的人，大家都特别的给力，包括我们这个来自于小鹏汽车的这个工作人员， 嗯， 人昨天就现场有一首歌就唱了 Beyond 的海阔天空， 嗯， 我觉得哇唱得太好了， 对， 显然是有备而来， 嗯， 就唱广东话的歌曲，我觉得这不是一般人能驾驭得了的， 对， 人都成了那样咱们怎么办呢？我就想下次我们得学闽南语的歌，爱比亚加维亚。 我们下一回可以有这个线下活动的时候再邀请人家当驻场嘉宾，怎么样？ 这两天这个天气呢一直都是下着雨，那我们来听郑中基晴天阴天雨天。 我于餐厅的一个否看你这么远，亲你我是座无比的福气。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都因你。晴天阴天雨天，我在何地亦都会等你，如果不及你演戏才是我运气。 其实哎，没有晴天啊，一直是雨天和阴天。 是， 现在在路上的朋友可能还会碰到下雨的状况，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啊。 对，如果不喜欢雨天的朋友，今天这一整天心情可能都是阴阴沉沉的。 有时候这个天晴下雨就是一个幸运的事儿啊。 嗯、 虽然天气预报会有一定的影响啊，当然都知道说今天大概是什么天气。 是， 有的时候你出门那一刹那，哎，突然一阵雨飘下来。你看看啊， 如果此刻让别人替你递上了一把伞，哎呦， 啊， 那就浪漫了。 那如果你要是没有带伞。啊，就， 嗯， 这只能靠自己的运气了。 对对对，就是出门就尽盼着就是打车。 能够顺利打上一辆车。 嗯，所以有的时候生活里面会常常有这些我们想不到的一些运气的成分， 嗯， 幸运的成分。今天大家其实有空可以来我们聊天室聊聊， 嗯， 或者发微信给我们到974最王牌， 或者进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我们刚才在新歌测评的时候测评了王菲的一首新歌叫《弯》， 对， 然后呢今天他又发布了全新单曲，为电影《我和我的父辈》演唱的主题曲《如愿》。我们作为家庭作业留给大家，明天来测评这首《如愿》好吗？ 对，有空大家自己可以先去听一听王菲的那首《如愿》。 嗯，我们现在重温一下这首经典《幽兰操》。 只因洋洋气象中相知悠悠几方，不再而陪，玉兰和尚一日一年，我心思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现在是绿灯，请走斑马线。 路上斑马线，你我经常见，红灯亮了停一停，行人过街让一让。斑马线，平安线，文明出行风景线。 人人遵守斑马线，车顺心顺，平平安安。

觉有道理，可以爱到百无禁忌，也为了你更好的爱自己，不放逸不怀疑， So lucky lucky， 好情人也是好知己， 怎么形容这种运气，就连风雨都是假蜜，当然会有坏的事情坏的天气，两个人在一起不可以不逃避， I never want to be without you， 千万分之一我遇见你，爱是最好的时机，最好的你， 你让我相信永远不是时间，是决定， I will love you to the end of time， Lucky you and me 是你懂我的心，想想任性，倘若会下雨，有我在没关系。 羡慕的一家三口啊，也是其实当时总是说，哎，这戚薇的老公李承铉啊，现在呢可能大家会说啊，戚薇好有福气啊。对啊， 没有在我们就是镜头面前就之前过多的曝光过他的各种技能和才艺，然后这次也是通过披荆斩棘的哥哥让大家重新认识到，哇，原来李承铉真的是宝藏男孩。 是的，这对于李承铉本人来说应该也是自己的幸运的高光时刻吧。而这首歌呢是应该是特别唱给自己他们的孩子的，Lucky Lucky， 很幸运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聊的这个话题是关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确幸。无论是你遇到另外一半，你觉得说啊，我真的用光了我这一生所有的运气，还是说你们一起迎接自己的小宝宝。 对，人生其实有很多的这样的重要的时刻，哪怕呢，其实我们就简单来说过生日，哎，有的生日你就过得就是非常非常的难忘， 对 吧？你就会觉得说啊，好，那一刻你会觉得很幸福， 嗯。 也有的时候那个生日可能过得并不愉快， 对对对， 甚至也会觉得说我不想过生日，因为我拒绝变大，拒绝变老， 啊。 所以其实当你印象当中有一个很温馨的、很快乐的生日的时候，那个祝福，你甚至旁边那些人的脸，你都会记得很清楚。 对，既然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了，我们就不妨做成那个幸运小天使，然后祝福一下今天过生日的各位朋友们。Happy birthday！ 对，因为刚才有个朋友说今天过生日 ，Joanna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Happy happy birthday to you！ 听到了吗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们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是送给我们幸运的人。 I hope and I pray you're still awake. It happens when you pick up the phone. You say hello.I'm back at home. I ask about your day and tell you that I miss you. We go through everything but nothing that we need to say. For a moment I swear I can almost feel you. Burning, babe. I'm on the other side.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路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上空的电波 最前排， 继续回来娱乐总排。今天是个星期天，不过今天也是一个工作日，下班路上的朋友们，你们辛苦了， 辛苦了，辛苦了。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些好的电影要和大家来分享呢。 哇，最近的这个电影还真是不少呢。当然我最期待的《长津湖》那要到9月30日上映。 对，目前这部电影率先在北京举办了首映礼，导演和主演们集体亮相了，有很多朋友包括同事都去了现场。 是啊。这个戏里面其实有很多的 羡慕， 对大家的这个感兴趣的演员，包括其实整个的拍摄据说也耗时很久， 对， 就是包括一些特效啊等等等等， 嗯， 花了时间了。最重要的是这部电影这里面这个精气神，这种命题和主题，尤其是男生，我觉得会特别特别的关注， 就是一种民族自豪和民族团结感。 对， 嗯。 然后据说呢，现在预售的票房就已经突破4000万了。 对， 你看看， 在国庆档电影当中已经遥遥领先，拉满了观众的期待值。 哇！ 然后去到现场的朋友，据说啊，今天还会收到一个这个伴手礼。 嗯。 然后大家可以去上网搜索一下，还是值得纪念的。 好哟，这太期待了。嗯。另外，今天电影梅艳芳也发布了一组全新的海报。 嗯。 定档了11月12日。其实当时我们其实之前节目也提到过，因为这一部梅艳芳的真人电影新人啊，有个新人叫王丹妮， 嗯， 会出演梅艳芳，就大家会说啊，王丹妮是谁？ 嗯， 啊，这个新人怎么就能演梅姑？这因为这其实是一个不太容易演的一个命题或者一个角色， 嗯， 对吧？她的这样的传奇的一生，当然古天乐会出演这个。梅艳芳的造型师刘培基。 另外呢，还有一位叫做刘俊谦的演员是出演张国荣，而杨千嬅和杨佑宁也会参演其中。 嗯， 今天的发布会的全新海报当中呢，王丹妮竟然还真的是神似梅艳芳，哎， 就看到了，尤其是那个侧影啊，背影侧颜，短发戴墨镜的两组造型，算是充分还原了梅艳芳的经典的造型。 嗯，我们现在可以回复一下梅艳芳这三个字，查看这组海报，同时也期待一下这部影片吧。 就回复三个字梅艳芳到我们的微信的公众账号974醉王牌。 叮当叮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

I hope you understand.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is all day long. Never felt a feeling quite this strong.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 just to be your man. Never loved nobody the way that I love you. We're alone now. You don't know how long I've wanted to lock the door and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 Put some music on that's soft and slow. Baby, 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 I hope you understand.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is all day long. Never felt a feeling that was quite this strong.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 just to be your man.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 just to be your man. 刚才我们让大家回复了一个关键词，如果你想看一下这个电影梅艳芳啊，这个造型啊，这个新人王丹妮她到底是不是真的很像梅艳芳的话，就可以回复这三个字过来， 梅艳芳到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继续回到娱乐座，我们还有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 今天我们一边听歌一边聊天，同时呢刚才也做了一个自动回复嘛，就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造型是不是真的像你想象当中的那个样子。 不重要，电影好看最重要 啊！电影还看不到，11月份才上映。 对，期待一下。刚才推荐这两部影片，分别是梅艳芳会在11月12号正式上映，还有就是长津湖会在9月30号正式上映。 哎，你走进电影院啊，看到了一部你想看的电影，或者说这部电影呢，没有让你失望，这就是一种幸运。 对， 有的时候真的，你当你去看了一部电影，你觉得啊、哦，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你那时候就觉得自己都特别倒霉，为什么会为这样的电影买票？ 尤其是像《长津湖》这样的大制作，其实就是备受大家期待。然后刚才不是说了一半吗？就说有去看首映礼的朋友就发了一下他们那个伴手礼，然后很像就在过去那种信封给你写了一封信，然后去邀请你的这张门票。我觉得那种仪式感还是挺强的。 对， 据说长达3个小时。如果你想一部电影长达3个小时，它还不好看，就是一种折磨。 对，说不定看的时候一看旁边，哎，易烊千玺。好幸运， 主创演员。 有的时候幸运也是可以碰到你自己想遇到的人，哎，你就没有想到说，哎，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在这样一个地方，突然一下看到这个人。你像我有一个，就是一个哥们儿，特别好的哥们儿，他就是有一次坐飞机，然后当时他因为啊，人家是吧，那个商务舱嘛，对，突然一下，哎，扭头，旁边座位的一个人冲他笑，你看，哎，这不是黄渤吗？请到二贵妇吗？这不是。 无比的幸运，这一路都能笑着过来了。 对，就聊天，就但是他也没有想到会碰到他。所以其实可能我们多少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偶遇，你看到了某一位歌手，或者是演员。 对，就是像某一天在吃饭的时候，无意之间碰到了火星电台，碰到了黄少峰。 哎呦， 你也在场啊？ 哎、巧了、哎， 对啊。所以那一刻，我就觉得作为一个粉丝向的我，就是也不敢去打招呼，然后也不。就是很不好意思，就那一刻，然后就身边的好多朋友说，哎，走去认识一下。我说算了，不了， 就是很歌迷的样子，突然一下。 对， 哎，我也其实有过这样子的时候。就是你不知道会突然就碰到那个人，然后你就哎 就觉得太巧了，但是你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怎么去表达， 嗯， 对吧？ 嗯，我是觉得 你不关心我碰到的是谁吗？ 你没有说我就你没有说我就以为说不方便说呢啊， 哎、就此打住，哈利波特，好，话题结束吧。变形金刚啊，威震天，嗯， 可以 吧？ 你去跟他尬聊一下。 哎，对对对，我其实有一次是撞到了一个剧组， 嗯， 就是突然撞到了一个剧组。 哪个剧组？《 神雕侠侣》，当时张纪中那个版本的《神雕侠侣》的剧组，我就是也是刚好从那个酒店那个大堂下来， 嗯， 然后因为很早很早以前，那时候我刚大学毕业没多久， 嗯， 哎，突然就是一个很熟的脸就突然迎面走了过来，一看，哎，这不是黄晓明吗？对，那种感觉就是很奇怪啊。 对、嗯，好像就是要是一瞬间，你要是毛遂自荐一下，说不定还能参演其中呢。 啊，哎，我们现在还缺一个角色，要不要过来演 一 下？ 缺 一 个群演 啊，来。演什么角色啊？哎， 不重要、 那个。那个雕还没有人演。 小心， 这首歌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是来自宋佳的新歌《我的房子不够大》。 你最在意的角色，万一在心里认了真，写好的剧本就废了。小心，我也会。成爱你的光环，欣赏来不及变了习惯，自卑由谁来照看？好吧，我的房子不大，你总仔细的打扫它，我的 劲嗨购七天乐，10月1日、2日营业至凌晨2点，满千返百无限送，万千再加赠300礼金，1公斤黄金免费抽，5折基础上再7折，首创奥莱京港澳高速19B 出口。 亲爱的，新房装修咱们去哪儿看啊？ 当然去全之家另一家店啊！即日起至10月7日，参加品质家装狂欢季活动，一元购3888元券包，消费10000还能免费吃喝玩乐，最高满赠 iPhone 手机、运动萌兽主题公园、波乐乐儿童乐园、游泳健身门票免费送，电影免费看，大餐免费吃，装房子来全之家另一店，免费吃喝玩乐就在西三环丽泽桥西北角，详情咨询电话6370-88886370-8888。 北京赛特奥莱12周年庆，9月17至10月7，精选品牌满2000返300，红酒大闸蟹加价购，积分抵银行减 ，Coach Y3热卖1折起。第二届光影艺术节尽在湘江北路28号。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588。 养蚕了吗您呢？

这是娱乐最王牌正在进行当中，下班快乐。今天是星期天啊，不过再上几天班要迎来假期，大家早做计划准备吧。 是的， 包括要去看演出的朋友。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是颂歌信仰不忘初心，9月29号到10月7号，国家大剧院原创史诗歌剧《长征》将会重磅归来。 男高音歌唱家阎伟文、王宏伟，青年女高音歌唱家王哲等艺术家舞台，共塑伟大征途上的英雄群像，带领大家重温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订票电话可以关注6655-0000， 详情可以去关注国家大剧院的官网。 收音机里的日落，城市的渐变色，点点亮起的车，冬的萧瑟瞬间定格。也许你也恰好和回家路上的我听到同样一首歌，昼的梦作夜的失落忽然懂相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上空的电波满载了爱，静静把我包围 周杰伦花海， 中孝杰也翻唱过这首歌。 是的，嗯，哎，是不对不对，哎， 中孝杰 谁翻唱谁到底？ 中孝杰翻唱周杰伦的 啊。OK，反正一首歌如果能有人翻唱，也是一种幸运啊。 对， 就是也是一种幸福，至少代表了别人认可你的这首歌。 嗯，而这首歌真的是给你营造出来那个画面感极美。 嗯，就赶上天好的时候啊，就有的人就运气好呗，像我们这种幸运的啊。办个活动，说嘚瑟了是吧？ 对，被天使摸过脑袋的人， 也没有那么夸张了，就是运气还可以。 哦，好嘞，好嘞，好嘞，凡尔赛了一波， 要低调低调，切记不要太嘚瑟啊，容易出问题啊。 好的， 好 吗？那怎么能收敛你的嘚瑟呢？ 听听歌吧，好不好？我们用这一周我们测评过的歌，我们来去安抚一下大家，也许会有些疲惫的心情啊。然后，因为这些歌都是经过我们测评进入到曲库的，前面我们在。第一个小时已经放过一次了，我们再继续好不好？从第一首开始。 于天敏新专《池塘怪谈》是这个乐团浴火重生之后的第一张原创专辑，六个人用实验性的方式把自身的故事用第三人称的角度诠释出来。 周深倾情演绎河南卫视2021中秋奇妙游晚会之中秋望月思源主题歌曲《若思念便思念》，用歌声表达爱，打动人心最柔软的地方。人若思念便思念，终会相见。弯生明月，人间银河，王菲献唱2021大湾区中秋电影音乐晚会的主题曲《弯》，明月之曲献弯区，愿以天籁共良辰。 明月在这人间，银河多少深深相聚，多珍重，原本的桥跨晴空。 乐坛常青树 Elton John 将会在10月22号正式推出全新专辑《The Lockdown Seasons》，其中会收录和20多位不同流派的艺术家合作16首曲目。率先上线的就是听到的这首和 Charlie Puth 合作的《After All》。831/2021线上生日派对 Live Season， 其中会收录10首歌曲，是通过10首歌重新编曲来和大家诚意奉献的。这首歌是和告五人跨团合作，不摇滚。然后这张专辑呢，也是一个填空形式，叫做《人生就是用来什么什么的》。 Guy 周岩全新单曲《山岚》，诗情和咏叹在山岚中渲染，可以在这种辽阔的笼罩感之下感受通达的心知。以上是我们在这周为大家测评过放到曲目单当中的一些好歌，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一首呢？ 对，可以选择你喜欢的一首歌曲，然后发信息告诉我们，联络我们非常简单，通过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突然我就忘记了我们的互动方式了， 写信给艾科啊， 飞鸽传书， 对对，写信到我们的建伟大街啊，北京音乐广播。 我们通过脑电波的传播也可以， 脑电波都来了， 听 心电图 见鸟鸣，却有一个露水丰盈的早晨，这样就不坏，这样就不坏，这个早晨不是故乡的，是在路上，这样也很好， 这样也很好。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但知道你在世上，我就很安心，我就很安心。在和谁说话，但是知道你用的口音，仿佛我听见，仿佛我听见。人间有许多悲伤，我承担的不是全部，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 这样就很好、 这样就很好， 那样也不好，这样也不好， 是致敬余秀华的一首诗。 哎，对对对， 和余秀华老师 妈妈 对合作的这首诗，这样就很好。 哎，来自于好妹妹。哎，为什么说到她，我们都会就发出这样子的笑容呢？是因为特别可爱，他们俩， 嗯， 对吧？ 对对对。 然后刚才看到他们还在这个，也是在杭州有个演出。啊，还没有回北京嘛，就是到北京有空应该还会做客我们的节目吧。 对，因为新专辑正式上线了嘛。 对， 嗯，其中可能他的这个专辑风格呢，我觉得就是喜欢那种轻音乐，或者说不打扰的音乐，就像我一样， 又不打扰了， 又不打扰那种音乐。 哎呦，不打扰不打扰， 就很喜欢。 打扰了， 就尤其是出去旅行的话， 啊， 你如果放着他们的歌，就在那放着，然后你就觉得很融入这个大自然， 对，别人就不会来打扰你了。你看着你很放空的样子， 嗯， 啊，对吧？我觉得其实哎，人生有很多的幸运的时候，对吧？我是金榜题名，洞房花烛，是吧？很多很多， 人生四大喜事， 对对对。但是呢，其实有的时候又是一些小事，一些很幸运的时刻。 嗯， 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你遇到一个人啊，你可能爱上一首歌，其实我觉得都是幸运的。还有一种就是找到你喜欢的事儿。 嗯， 就比如说我觉得就好妹妹，我就觉得他们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做音乐。有时候生活可能没有那么忙碌的时候呢，哎，自己在一个喜欢的地方，一个城市待着，然后呢，去过一段相对比较田园的生活，这也是一种幸运。 对，大陆朝天发来信息，他说这一刻小红包让我觉得我真的特别幸运。他说进入到我们天天 FM 的直播间的时候，会有个抽红包的环节。 哦， 虽然可能每次获得的不多吧，但是就觉得好像被摸到了头，就是幸运摸到了头。 这个让我不由想起很多时候，就是在英文啊，你看一些电影里面就说到你这个幸运儿的时候，是表达就是 lucky dog 啊， 对，就听上去好像骂人，不是 lucky dog， 就是你真幸运，对吧？摸摸狗头那个意思。 还有一些时候，比如说你特别需要一个鼓励啊，特别需要就是有亲人的陪伴或者、好朋友的陪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会及时的出现，那一刻觉得特别幸运。 哎，是是是，只要跟对的人在一起，每一天都是星期天啊。来听这首《约会在星期天的晚上》。 来一阵烛光照在他脸上，声音若沙哑， 就多了些遐想，温热的晚风灌满了走廊，湿透的衣裳在流淌的海浪，不必去想你再不想去流浪，管他什么信仰，世界与我何干，天色已将晚。 His fascination Keep it all in my heart， 唱片在旋转，让我抽完这支烟， Just stay here with me，哪怕只闲逛，什么也不做，我约会在这个星期天的晚想你。 墨菲定律这首歌很适合星期天的晚上听啊， 因为它就叫做约会在星期天的晚上 啊。我们送给要去约会的朋友啊，有没有啊，真的听节目的要去约会的不用举手啊， 嗯， 也不用摁喇叭，你们就哎心里面知道我们在念你就好了啊。 对对对， 祝你们开心 啊， 祝你们愉快，祝你们吃的玩的都好。 你怎么说这个话的时候觉得你酸溜溜的？ 对对，晚上吃饺子啊。 对，就着醋。嗯、 是是是啊、有一些十一临近的演出啊，音乐剧献给阿尔吉诺的花束今晚保利剧院， 嗯， 是原著是一部豆瓣的评分很高的科幻剧作， 对， 改成音乐剧了啊，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啊。 还有另外一部是由北京人艺出品的大戏《玩家》，将会在10月1号起到10月20号在首都剧场正式上演。这轮演出呢有谁？冯远征、严瑞，还有梁丹妮、王刚、程丽莎等等这些主演。 是是是啊、遇到好剧就像听到一首好歌。或者听到一个你喜欢的电台。 假如岁月是一张歌单，青春就是一首金曲，我们都住在音乐的时间里，记忆从未老去。 住在1993年，你一定认识小芳。 谢谢你给我的爱。 1994年，我家住在二环路，离香港的红磡不远。 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 1998年，住着王菲和那英。J.K. Rose。 住在1999年，新发型和 Windows 98都很酷。 2001年，你告诉我周杰伦的音乐还不错。 你问我们是谁？我们是时间的印记，是青春不老的脸，是你写在心里的歌。 我们是 FM 974，我们一直在身边。 听这个片花，我觉得我现在还活在2019年 啊、因为这个片花是2019年做的嘛。 对，后来很多人每次听都会问， 音乐更动心。 19年呢？20年呢？